第四集。 待会儿要打包什么宵夜好？说不定沈直也会想吃一点。 晚上快九点，许岩收拾东西下班。这几天差不多交接完了，后天就彻底离职，一身轻松。他打算买个夜宵，再回家熬醒酒汤。 是这家店。是这家店。哎，听说这家法餐厅的白鱼子酱特别好吃，有空一起来这里吃饭啊。 嗯。 结果最后也没有来过。算了。 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 那是。 说的哪里的话，这不都是为了两个孩子好吗？ 嗨，可不是嘛。这我们做父母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幸福的将来呀？ 刚想转回头，许岩就看见大门里有人往外走。眼熟的餐厅里灯光明亮，许岩站在路边的树下，头顶是一盏高高的黄色路灯，惨淡地照出一地斑驳树影。几位中年人笑吟吟地走出来，然后是沈直和一个女生并肩走在后面。沈直的父母许岩认识，另外两位应该是女孩的父母。一群人站在餐厅外等司机将车开过来。这种时候许岩就会特别的恨自己的眼神为什么这么好，为什么将每个人脸上的笑意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包括沈直。 他这是在笑。平常总是面无表情，冷漠不耐烦，在其他人面前还真是不吝啬笑容。 也偏偏凑巧是在这个时候，头顶的路灯突然出故障熄灭了，好像舞台上唯一一束照在许岩身上的追光消失。 哎，那回见啊。 回见啊。哎，你就跟沈直走同一辆吧。 许岩安静地站在树影下，看他们各自上的车。沈直和女孩上的是同一辆。这一刻巧合的近乎吊诡，许岩动了动有些发麻的腿，晃神地辨别了一下方向，这才迈动步子继续往前走，顺手将已经冷了的咖啡扔进垃圾桶里。 没关系， 没关系，灯熄灭了也没关系，反正一直以来整个舞台上只有他在演独角戏，也没有观众，灭就灭了吧，反倒是给他留了几分薄面，还算客气。但许岩侥幸的太早了，他才绕过街角，身后就有车灯亮起。许岩回过头看见一辆双色慕尚朝自己开来，缓缓在路边停下。沈直的母亲孟雨婉抬脚下了车，沈直他爸沈明也在车里，不过应该是不想跟许岩说话，所以懒得下车。孟雨婉拢了拢披肩，高贵的妇人连头发丝都透着精致。许岩看着她，心想，看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人的妈妈，多美丽，多华贵，所以生出了沈直这么好的儿子。一颗心比钻石还硬。 阿姨。 他这是第一次和孟雨婉对话，平常的时候双方只是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仅此而已。事实上除了在沈直身上，许岩从不做其他吃力不讨好的事。他在某次听到沈直和孟雨婉打电话的时候，对方说的那句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找这么一个男人，就明白了他的态度，也无意再去改变什么，没用的。 我就不绕弯子了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 沈直好歹也进公司两年了，各方面的事情都慢慢交给他吧。他以后要负担起怎样的责任，相信你也很清楚。 我清楚。 那就好。本来呀，我也不打算把话挑明的，但现在两家的关系呢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那对方也知道你和沈直的事儿。年轻人嘛，有点过去很正常，他们倒是不介意那些，只希望呢，这以后沈直身边可以干干净净的，别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在，毕竟大家都要点面子。 是，您说的很对，当然对，现实不就是这样，互相成就，互相联合，就依靠这种婚姻关系来构建稳固的利益链。何况人家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表面上搭配就已经够完美了，谈什么感情？这不该就是成年人和商人的自觉吗？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虽然我没想过自己的儿子会找个男生当床伴，但既然你们已经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我也就懒得追究了。但在沈直订婚之前，麻烦你尽快离开。哦，对了，条件你可以提，我会尽量满足你。 床伴， 相当新鲜的头衔，继乱七八糟的人之后又一记重击。不过说起来，沈直的确从未在任何场合表明过他们的关系。许岩现在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搞错了，其实沈直确实不是在和自己谈恋爱，而是找了个集保姆、保洁、厨师、床伴于一身的傻子，带在身边不投入感情的相处了四年。许岩仰头看了几秒，今晚没星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怕孟雨婉会说出那句给你500万离开我儿子的名言。 阿姨您好，第一，我和沈直不是床伴的关系，具体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太清楚，但我个人觉得没有哪个床伴会给对方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除非他是个傻子，当然说不定我就是这个傻子。第二，我也不知道您准备来追究什么，但我确实没有拿枪顶着沈直的脑袋让他跟我同居。我对沈直问心无愧，我没让他干过活，没让他在工作之外的事情上操过心，非要说我有什么不对，大概就是我太烦人了。对，沈直也这么说。第三，您让我提条件，这个真的是太客气了，我各方面虽然不如沈直，但家里公司的股份也够下半辈子了，您如果查过我应该是清楚的。第四，很感谢您这么有耐心听我说这些废话，不过我明天还要上班，现在有点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 许岩说完，礼貌地朝孟雨婉弯腰点了一下头，转身就走。 你， 许岩听见孟雨婉有些气急的声音，但他懒得理会，他爱沈直，所以可以无限放低身段去讨好，可他又不爱沈直的妈，何苦非让自己受委屈？这又不是恶俗婆媳剧，没道理。回到家，许岩洗了澡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醒酒汤不用煮了，沈直一看就没喝酒，况且该醒的人是他自己，一直都是。没多久沈直回来了，应该是已经把女孩送回去了。他进了房间，见许岩靠在床上闭着眼，于是走近一点，大概是想看看他是不是半坐着睡着了。许岩却突然睁开眼，很直白地盯着他。 餐厅门口 许岩不是个喜欢藏事儿的人，也不喜欢弄出误会来纠结矫情个没完。虽然这事儿有误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他还是想跟沈直把口供对清楚，免得以后有任何不甘和遗憾。他真的努力过了，努力到现在总该给自己一个结果，一个交代。 你什么意思？ 这人真的很奇怪，每次都能把问题抛回来，搞得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。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想问问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，我好给你们腾地儿。 还没定下来，你别多想。 还没定下来？ 许岩懒得琢磨今晚之前两家人已经接触过多少次，天天睡在一起的枕边人居然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哪怕只是商业联姻。许岩现在不恨自己眼神好了，如果他今天抓瞎直接路过，下场就是在沈直订婚前临时收到滚蛋通知，被灰溜溜的扫地出门，那才是真的难看。 我不该多想吗？你们都见家长了。 那也代表不了什么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。 你继续给我当牛做马就可以，其他的没资格管。许岩猜这是他的言下之意，但甚至不用深究言下之意，沈直的态度就把一切都说得明白了。 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先睡了。